健康解码，有我大肥。嗱，呢次咧就情商都阿 Ben 哥上嚟，因为其实所有嘅健康食品咧就系佢创造嘅，唔系创造嗰套理论，系由理论变成咗实体，造成而家我哋所讲嘅四四腰补啊，迟啲出嘅敏迪啊、老健啊、老健啊嘛， 老健系啦， 系啦，咁啊呢类型嘅产品嘅，咁咧因为咧好多人咧就喺 YouTube 啊，喺我哋嘅 group 啊或者其他咧就留言俾我哋咧就质疑四小宝嘅用处，咁咧我就想揾阿 Ben 咧，虽然佢之前咧录咗几分钟，咁咧就。其实都紧张啊，因为录音真系紧张啊。咁我想咧就再讲一次，同埋咧，我想同佢倾一倾咧，佢对呢一类型嘅健康食品咧，佢嘅睇法同埋佢点解会做啊？ 大家好，我系阿 Ben， 你阿 Ben， 嗯， 喂，唔好托住个头啦。喂，我想问你咧，喂，真真正正我真系开讲啦，唔好净系我讲你讲，咁啊成喺个 group 嗰度有啲人争论咁，四小宝， 嗯。 呢四样嘢原理上大家各人都可以喺网上嗰度查到，咁但系我想知道绿茶素、洋葱素、芦荟素、粟米心素呢四样嘢，你哋而家做紧嗰个成分元素系比市面上一般系高嘅，呢个我知道，咁但系亦都大家可以嚟攞试用装嘅时候咧，可以自己上网。check 一 check 同类嘅产品系咪我哋嘅成分同埋价钱都比较平，但系问题就系好多人问食呢啲等同香炉灰，你点睇 咧？哦，呢啲就当然唔系等于香炉灰，因为佢系提取物啊嘛。本身提取物咧就系、是、其实就系话所有嗰样嘢嘅精华，基本上。如果你话百分之九啊几，佢个成分去到，咁佢其实剩翻嗰啲可能有，佢可能都系有1% 系香炉灰噶，或者系泥噶。咁你基本上冇办法，因为佢提取物冇办法100%嘅本身呢样嘢就。但系你话如果去到个纯度咁高，咁自然咧呢啲本身喺网上都查得到，佢对其实系对症下药嘅本身都系，因为呢啲嘢基本上就所有各大呢啲报告其实不嬲都系有出咗嚟嘅。 我譬如好似我自己上网查过啦，做之前咁，咁其实系大量噶，系证明呢一类型嘅嘢系对某一类型嘅唔健康啊，或者病变啊，系有一个积极嘅作用噶。咁我仲想问啦，好似你头先讲咁高嘅纯度食，有冇副作用噶？ 冇副作用，即系你好似你难听讲句，你如果EGCG 即系绿茶素啦，你食到咁纯，咪即系等于饮200杯绿茶咯。咁但系如果200杯绿茶有个副作用咧，其实系会有机会流产嘅。如果孕妇系唔可以饮得咁浓嘅绿茶嘅，本身都系，因为其实 EGCG 系会影响流产有机会，即系孕妇系唔应该食 EGCG 嘅，应该。 咁其他咧？ 其他嗰啲就冇乜副作用啦，即系等于你食200个洋葱，你觉得有冇副作用啊？咁啊会去厕所去得多啲啦，基本上都系吓，呢样都系。 喂，咁我又问啦，点解会的起心肝做呢啲产品咧？ 哦，因为咧有好多嘅亲朋戚友咧都有呢啲病症啊，而且之后咧就全部咧去化疗完咧，跟住半年后咧你留意下就全部都复发嘅。咁点解会系咁呢？因为其实呢癌细胞呢会喺化疗嘅时候会假死。半年之后复发呢，跟住个个呢就会变咗乜嘢呢，就会就话 该食嘅食啊，该瞓啊瞓啊，该玩啊玩啊，咁 嗰啲就系叫做扩散啦。佢哋叫其实就扩散，就唔系因为扩散，系因为个身体癌细胞太多。佢哋就话叫扩散呢啲。咁跟住医生叫你啊食得好啲啊，玩得开心啲。咁即系叫做冇效啦。但系因为我好多亲戚朋友食咗系有效嘅，比如顾小培食咗本身系有效嘅，咁我哋就谂下，但系佢嘅食法咧，令到人觉得好唔方便啊。 药粉， 因为佢系药粉咧，四种药粉好似食泥咁，其实难听，可能有人食紧咧都觉得几辛苦。如果你做片剂咧，基本上咧就食落口咧就容易接受啲。咁点解会做话四合一咧？咁你唔使食四次啊嘛。如果唔系你好烦，你就算喺坊间你买嗰啲胶囊，买四樽咁样拍，而且个纯度咁低。真系食胶囊都食死啊！真系。 喂，我想问一问咧，喂，好似你嚟紧咧，你仲做紧即系 同你倾开偈啦，唔好扮唔知啦咁。总数系做六样嘢嘅。 哦，咁嚟紧咧，我哋会做敏感嘅嘢先嘅，就是、敏迪啦。咁嚟紧嗰啲就嗰啲啊，再讲啦。出咗敏迪，我哋都系嗰句做咗一样先啦。咁如果出咗敏迪，其实我都系唔介意送啲试用装俾啲人试咗。我哋最紧要系帮到人先，第一件事系要帮到人先。 所以咧，我哋咧就做呢类型嘅产品咧，我哋送，你食得好，觉得系冇问题，你先同我哋买。我哋唔系话想办法用一个高嘅价钱嚟做，因为点解咁讲咧？阿 Ben 哥真系好好嘅，即系咧有啲佢又想去推销啲药房，因为呢个系唔系一个新牌子药房，就同你讲佢要卖几千樽啊。 正常都系要卖千零两千蚊樽啦，正常都系要吓。 所以我哋亦都同百佳惠康倾过，咁但系上 唔系百佳惠康，系万宁同埋屈臣氏嗰啲，问过个上架费都系用80,000做单位嘅，系啦，啊仲要加多几多千万嘅广告费嘅，正常都系要咁嘅。 咁但系我哋小本经营，第一，第二，我话如果打咁大成本，我卖一樽嘢俾你，要收你一千几百或者 而家出边市面有一只啦，叫做落乜嘢？乜嘢嘅苹果果胶啦，嗰樽嘢卖3,980蚊，系真系实际几离谱嘅嗰樽嘢，嗰一个成分嘅落乜嘢苹果果胶卖紧3,980蚊。 我哋都会出呢类型嘅嘢嘅，但系我哋预算都系几百蚊内嘅啫。 同埋我哋系想出系要 focus 一样嘢，即系嗰个症状系应该系有效嘅，我哋尽量都系希望 focus 个症状嚟帮到人。 因为苹果果胶啊呢类型嘢帮助人嘅脑嘅记忆嘅，咁好似老人家啊，即系由50多岁开始啊，记性冇咁好啊，咁食咗真系有帮助。因为我自己即系我屋企咧，点解你一讲话你做咁，我哎不如你预我啦咁。因为我自己屋企人就食紧，系零零舍舍，即系我都话啦。我乜91岁，成日都唔记得生火，因为我屋企咧买餸煮饭、扫地抹地，全部都系佢做，我哋唔使做，因为佢身体都健康嘅。但系有某一类型嘅嘢咧，就身体越嚟越唔好，尤其是神经痛啊，因为开始衰退啦嘛，痛就系神经痛，慢慢就系衰退嘅一个警号嚟嘅，痛完又唔痛啊，跟住迟啲又再痛，同埋个极冇记性，做完啲嘢全部唔记得，讲完唔记得。但系即系我头先话啦，食苹果果胶呢一类型嘢，咁啊当然唔止食苹果果胶啦。咁咧令佢而家咧，起码记得生火先，屋企冇咗解除咗个危险炸弹先。喺零零舍舍系有呢个作用嘅。咁所以咧，阿 Ben 咧就想咧做同类型嘅嘢，但系点解会拉阿 Ben 上嚟咧？因为咧我咧就虽然咧老皮老骨，但我年少气盛。咁咧就有个网友咧就质疑我，话我做老千，话我滚人。咁我啲世人咧就即系早十几年咧就成日同啲老千咧就周旋咗4-5年。咁我好怕人哋咁讲我，你闹我咩都好咧，我唔兴。但系讲呢句说话咧，我就兴。我都话啦，我哋冇叫你买，我哋只不过觉得呢样好推俾你。钱应该赚，我哋唔系暴利，冇卖到1,000多蚊樽系咪先？第二，我哋送俾你食，你觉得食得好有效果，你先至买。唔好话你嚟到，一个疗程冇问题嘅，咩都好啊。好似有啲网友嚟上嚟同我哋攞嘅时候，我肝唔舒服得唔得？肝系第二种嘢，讲得好清楚。好似有啲话，哎呀，我细路仔敏感，咁我又讲敏感唔得噶，冇用。唔好卖，生意喎、啊，老夫都话得啦，横掂食唔坏人，食唔坏人就得噶啦，系咪先？最多你话，哎呀，你仲嚟啊？食唔够，食多樽啦、啊。一个疗程系10樽嘅，梗系你唔记得食。我哋唔系咁，系对症呢样嘢，系对呢样嘢 OK 嘅。譬如好似其实个牌子叫做健康四小宝，系针对人体。嘅癌細胞作出一啲帮助，咁讲得好啲啦，因为一阵费事又话你试下讲系药㗎啦，我就海关告你㗎啦。咁我话唔系，即系健康食品，因为本身就系植物嘅提取物。 系啊，植物提取物。 咁讲得清楚啲啦，咁就只不过一个高剂量嘅 植物提取物， 嗯， 去帮到你。而好多话，哎呀，点解保健呢？系因为咧，佢本身绿茶素、洋葱素、粟米芯素同埋呢个绿茶素，佢除咗系帮对呢个癌症嘅病可能发挥到作用之外，佢对其他身体好多嘅功能或者机能咧有帮助。 其实咧有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呢四种成分咧。唔可以话可能发生作用，根本呢四种成分就一定系对癌症会发生作用嘅，系一定系会杀癌细胞，呢个系医学报告嚟嘅，自己人哋讲咗嘅嘢就上网查就最好噶啦，我就话就，但系你话哦，我哋始终唔系药品，我哋一个保健食品，喺我哋立场上呢啲都系，即系，但系你话点？如果你话呢四种成分纯度咁高，基本上咧，其实个癌细胞系应该会慢慢收缩嘅，食一年之后咧，一年之内应该好大癌细胞都会冇嘅，除咗有两只癌症系医唔到嘅， 血癌 同埋呢个胰脏癌系唔冇效果嘅，暂时系呢啲都仲系， 因为血癌系另外一种病， 啊、 而呢个胰脏癌系因为胰脏癌， 因为佢有啲问题，佢有啲嘢令到四小宝系打唔呢四种材料系打唔到入个癌细胞里边嘅，所以都系唔得嘅。而家都系，但我哋都尽努力研究紧，可能会将啲成分改，令到佢除咗血癌之外，其他癌都医到嘅。我哋希望系咁嘅，都系基本即系帮到人啦。即系最重要就系，如果帮到人，如果大家亲朋戚友有咩问题，可以过嚟问大肥攞。是不收钱的，那个标准装是不收钱的，标准装是不收钱的，最重要是最好吃了好才再买。 而呢我们呢再做一次呢，为什么做呢，就是如果你身体上真有事的，那么就吃一个高剂量的呢，不如好像刚刚所谓的标准装或者试用装呢，你吃三日，应该个份量是可以高剂量的三日是配合到呢，你正常的一个癌症病人呢，佢会冇咁痛， 系啊，因为本身洋葱素系会令到个人嘅痛苦系减少嘅，痛楚系减少嘅。 同埋咧，佢会令到个人系相对精神嘅。 因为 EGCG 本身就系令到个人， 因为抗氧化， 因为抗氧化好大 吓。 咁本身呢四只嘢个抗氧化都好大噶。其实如果讲分开嚟睇，其实佢本身都系一啲抗衰老嘅嘢嚟嘅，四种都系嘅，本身都系。 我知道，因为咧喺加拿大咧，好流行食茶多酚， 嗯， 其实茶多酚就即系绿茶素。 茶多酚系低级嘅 EGCG 咯， 系啦， 最高级就系 EGCG 喺绿茶素里面最高级就系、 是。但系一支嘅茶多酚大概系200粒到啦，而家喺加拿大上网自己查，大概系1200蚊港纸到啦，系200粒，我哋俾160粒嚟，系四样嘢加埋都系几百蚊，系咪咁啊？ 系冇错冇错， 就系高级嘅，所以咧我哋有啲人质疑我哋， 可以上嚟睇嗰个化验表，因为化验表就喺阿大肥嗰度睇到嘅。 系啦，即系你哋如果唔相信，我哋有化验报告摆到，咁你喂我唔呃你啊，做份假嘅，可能好似阿 Tony 哥咁喺东莞五嚿水买翻嚟，系嘛？咁但系你可以上网查到嘅，我哋所做嘅嘢全部都系公开透明。同埋呢个所有嘅资料冇隐瞒，系咪？ 系 我哋咧就比呢个梁振英同埋呢个周浩鼎咧就更加冇隐瞒吓，所以咧我哋系做一啲健康对人体，因为咧阿 Ben 咧同我会好倾啲，因为佢有样嘢个性格同我都似嘅，就系我做任何嘢赚钱系要嘅，但系千祈唔好。即系害人，嗰样嘢一定对人有帮助，我哋先做，系咪啊？因为先长远，我今日卖咗俾你，唔得就唔嚟噶啦，朋友都冇埋， 系啊，最紧要有朋友， 系啊。咁我哋所以我哋话做呢、這个，我哋亦都做紧一个系统，系逢系做呢个大肥商烟上高嘅咧，就会做一个系统咧，就我哋有一个累进制咁嚟做，咁咧就可能六月中啦。就成咗事再同大家讲系关于一啲健康食品嘅。而呢我哋呢开放日呢就好多呢系人参副食品我哋有提供俾大家嘅，譬如人参酒啊、人参米啊、人参咖啡啊，咁咪平嘅。咁啊，但係有个问题讲清楚，系因为呢一批嘢点解咁平呢？因为佢仲有半年，即系讲咁清楚，半年呢就到期㗎啦。 咁咧就唔好买得太多，系认为有需要啱用，你先至好买走，系相对比所市面所有嘅人参产品都会平嘅。但系因为佢有效期系仲有半年嘅啫，所以大家买翻去记得用咗佢，食咗佢，系咪啊？唔好白白浪费嘅金钱。所以咧，我哋做呢一节。咁我话预算咧，你第二隻嘢系做敏迪，其实敏迪所谓敏感呢一样嘢，唔好讲原材料先啦，系关于边一类型系有用嘅，即系有用先，唔好讲医疗或者医治。 有用嘅其实基本上啊，你系嗰啲敏感症状都系有用嘅，例如哮喘啊，湿疹啊，甚至呢个红斑狼疮啊，呢啲都系因为系个。免疫系统嘅病咧，其实都会有用嘅， 即系肌肉萎缩症嗰啲。 嗰啲都会有效嘅，如果喺个原理上应该都系有效，因为佢系令到个细胞个活跃度冇咗。其实咧，佢就基本上就系令到你啲免疫细胞变翻正常嘅状态。而家我哋讲紧呢啲病咧，其实都系免疫细胞过分活跃去攻击嗰啲地方，本身都系咁。其实一个好简单嘅嘢嚟嘅啫，其实系一个。咁西医点医呢？西医就会用类固醇，所有嘢都系用类固醇，食又好打又好，就系令到个免疫细胞冇咁活跃。 但系那个即系副作用好大喎，类固醇。 其实茶嘅副作用就冇咁大嘅，食就会差啲啦，本身就系、 所以我哋做咧都系做天然嘅精华提取物。咁譬如好似食咁大量咧，除咗头先你所讲啦，譬如洋葱啊嗰样嘢。咁人体吸收系有个限度嘅，咁多咗点咧？ 多咗其实系会排泄翻出嚟嘅，本身个人系 即系全部会排泄翻出嚟。 因为佢本身系嗰啲都系你哋我哋本身我哋食紧嘅嘢嚟嘅，呢啲天然嘢嚟嘅。其实咧，点解药厂知道可以医癌嘅嘢冇人出咧？因为天然嘢攞唔到专利啊！药厂攞唔到专利系唔会出生产任何嘢嘅，因为攞专利先赚大钱啊！呢、這个就系点解药厂知道呢啲成分可以医嘅，佢都唔会出。咁但系你话，因为做临床报告好多钱噶，可能嘥成几十亿噶，本身会系啊。咁如果冇专利，佢哋系唔会做嘅，本身呢啲嘢。 所以就系话，医生同药医唔到嘅病，并唔代表冇得医。 冇药医唔系代表冇得医，应该咁讲。呢、這个系啊，我哋最崇拜嘅顾小培博士讲， 冇药 医，香港之光顾小培讲嘅，冇药医唔系代表冇得医。 嗱，咁咧有啲人话，喂，屌你咩？你咁样抽下顾小培水喺 YouTube 度流，我哋唔系抽佢水，而只不过话佢系而家香港推行天然植物提取物嘅一个头面人物啫。 系佢， 而呢啲嘢并唔系顾小培发明嘅、而系呢一啲系全世界喺西方好多嘅医学院，佢哋嘅研究报告系已经证明咗呢一类嘅提取物系帮助到人体做好多好多嘅疾病咧，系有功效嘅。当然不包括病毒同埋细菌。 其实都可以嘅，不过大部分都系会系做啲自身嘅病嘅，多数都系 所以我哋只不过系会未来做六种产品，就系本身由免疫力系统、细胞病变呢一类型嘅嘢去针对呢一啲嘢嚟做啊。因为咧，唔通伊波拉病毒、艾滋病食咗之后会冇咩？冇可能，系咪先？我都唔相信有可能，因为呢啲系病毒。或者细菌嘅另外一种嘢，咁但系喺我嘅认知同埋我嘅朋友屋企人食过，咁有啲人同我讲，够唔够胆攞验身报告出嚟？因为我冇啊，对唔住，我除咗糖尿病咧，我系基本上系冇嘅。咁但系咧，我哋阿 Ben 哥咧就未肯投资落去做针对糖尿病嘅嘢。咁我哋只不过。而家嚟緊真係會做六種嘅，四小寶出咗，跟住咧就做敏迪，肝寶即係對肝嘅，就健腦對腦嘅，跟住咧就痛症，即係痛風啊呢一類型嘅嘢，我哋係諗住做呢一類型嘅。 我做啲西醫都冇辦法醫。而提取物可以帮到嘅，我哋就係做嗰啲啦，尽量都希望。因为如果你西医医到嘅， 其实又冇理由食提取物啦，可以好简单咁。但当然啦，如果西医个副作用好大嘅，我哋都希望大家系食提取物去，因为系冇副作用嘛，最重要系。 系啊，亦都不代表你食咗好耐，唔断尾咁啊，即系食药，但唔系，你食咗改善咗个身体，咁好似苦瓜金，护肝，可以令到脂肪肝。可以即係将脂肪肝嘅脂肪分解嘅时候呢排出体外。咁你既然都排出体外囉，咁你就唔使食啦。係咪呀？ 我食食少啲囉，可以食一粒两粒当保健咁食啦。 咁你都 係当保健品。 或者喂我都冇事啦，你唔食。咁再有事咪再食囉。人係咁样啦。咁但係我哋只不过係提供咗一个已经存在紧有存在紧嘅有嘅方法俾大家，而我哋就做一啲方便大家适用嘅，同埋相对成分高啲、价钱平啲嘅嘢，而唔系想办法暴利啦。咁好似好大陆有啲同胞揾我哋话，想话做直销，啊，同我讲话卖1800樽。跟住呢三重架构啊，跟住呢就收下低下线咁。咁我哋可能因为个价钱呢喺阿 Bang 哥同我嘅手嘅。因为我同阿 Bang 哥大家夹咗大家买一个价钱。咁之前讲过咁。咁我哋会陆续做啦。咁我哋如果你买1000多蚊樽，唔系个个消费得起一个月，即好似头先讲嘅苹果嗰胶3000多蚊樽。如果相信我哋做同成分嘅，几百蚊真系卖到俾大家。 哦，唔会，几百蚊应该系有几种成分噶啦，仲会系， 系啦， 得唔会系得一只成分噶啦，会系高剂量嘅几种提取物噶啦，应该会。 系啊，所以我哋系想做呢一啲。 因为喺我立场咧，最好就喺几百蚊以内，大家接受到。咁啊，当然啦，有啲提取物好贵，好似白藜芦醇啊嗰啲系好贵嘅，或者芥兰素啊，其实都好贵嘅。嗰啲都好贵，嗰啲提取物本身都会 系啦。咁啊，讲一讲啦，其实白藜芦醇咧就系、阿 Bang 哥想做，但原材料好贵，因为佢能够令到你嘅 DNA 咧拉长。点为止？ 同埋都系抗癌嘅，本身白藜芦醇都系。 因为白藜芦醇咧，佢最主要咧就系人体嘅 DNA 咧，因为你年月嘅增长咧，佢会好有只即系未有两只脚，佢慢慢会缩短嘅。但系食咗呢样嘢咧，啊衰老就会令到缩短，但系当你食咗嘢咧，佢就会慢慢咧。会拉长翻你嘅 DNA 少少啫，咁令到你个人咧系恢复年轻嘅。咁当然唔系即系唔系话即系某啲广告话65岁变翻20岁啦吓，出嚟讲嗰个都未得啊。咁但系我哋呢啲系有医学报告出咗证明到，咁我哋又想做呢一啲。咁等下好消息啦，因为你哋都可以上网查下究竟系点。但原材料比头先我哋所讲嘅嘢，系好贵嘅，要投量大量嘅金钱先至做得到，同埋唔系话卖几百蚊咯，因为就系咁样。咁希望大家如果真系有需要上嚟攞试用装，如果真有需要，今个月有特价嘅买就买，食得好嘅呢啲。 啊，唔系，如果有你有你知道咗朋友尚有呢种病咧，你都可以叫佢试。但系咧，我哋要记住，唔系食我哋就唔食西药，我哋系唔阻。你哋应该系听医生食而食呢啲，因为呢啲本身系冇副作用，因为佢系提取物，系自然系健康食品嚟嘅，所以可以两样一齐做嘅都得嘅，基本上 系啊。医生唔会叫你唔食嘅，因为你除非个医生话你唔好食洋葱，唔好食芦荟，唔好饮茶，唔好食粟米。咁你本身日日你生咩病都食呢啲㗎，有边种生咩病系唔食得啲，我真系未听过。咁所以我话双管齐下啦，即系对大家嘅身体有益有帮助嘅。咁我哋 同埋呢，我想呢攞咗试用装嘅朋友呢，如果食咗有咩效果啊，或者有乜嘢嘅睇法呢，可以喺大匪看天下嗰度嘅个 Facebook 嗰度留下言，因为我系想大家人了解多啲。 或者 YouTube 下低写。 Facebook 好似方便啲喎， 都得个 YouTube 佢睇 YouTube 嘅，因为而家佢哋都可以喺下低 即系留言。我系想大家明白多啲，即系有时有啲嘢我哋唔知，唔系代表系冇嘅嗰样事，系想多啲人知道。我想呢个世界透明啲喺我立场上都 系啦，系啦。嗱呢一次讲到呢一度，咁下个月下次我哋翻即系再做嘅时候咧，我哋就讲 敏迪，因为将会出。 啊，好啊，好啊， 好啊，再见， 拜拜大家。